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来自花儿乐队带来的《已是花朵盛开时》啊，这首歌好久都没听了，还是收录在了2004年《我是你的罗密欧》的这张专辑里面啊。当然到现在为止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在感慨，因为距离花儿的解散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 当时还记得大张伟就说了，说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那么在后来，其实大张伟的自己的单飞的音乐也在不断的深耕，包括在综艺节目里面，你像今年的草莓星球来的人，包括今年的谁是宝藏歌手，也都能够看到他作为专业乐评人或者是作为主持人的角色出现在这些音乐的综艺舞台上了。我们期待吧，期待大张伟老师能够之后啊带来更多的好歌。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我想说每个人都差不多，不一样的血肉之躯在痛苦快乐面前，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全世界的脉搏。 She doesn't need me, so I kick a bow again, oh, whoa, and get it till it don't hurt no more. Use my cuts and lacerations, feed myself a new sensation, whoa, whoa. Take a ride on your high horse, if the horse is blind, use the force. The falcon flies in two straight lines, red five, stand by. The start of morning, it's a space station, it feels good, the good vibration. You in a hole, we need deep in information. shine and they can't stop this conversation, no. 最好换个环境，好聚好散是无言的。 S.H.E 带来的《明天的自己》啊，这首歌曲的创作阵容非常的棒，除了三位的演唱呢，还有像姚若龙的作词、陈晓霞的作曲以及王志平的编曲，随随便便的一位啊，都是这个80、90年代这些经典旋律的造就者、参与者之一。而这首歌曲呢，其实更多的唱的是一种女生之间的互相鼓励，在面对了爱情和挫折之后呢，是否能够依旧的相信自己？我觉得有一句话里面说的特别好，就说我相信你是有该有的这些聪明勇气的，只是一时的心软忘了放在哪里了。所以呢，从这首歌开始，我们也找到那份勇气去迎接接下来的明天的更好的自己。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 明天我自己挑选未来的画面，更绝对一点，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在长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可否放泪一点？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一方晴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终点会有多遥远，我也看不见。我没有权限，原来快乐还更难一些，是成熟标签，再勇敢一点。哦，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在长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看风光泪点，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一方晴的蓝天， 迎接胜利的我，想成为更好的我，年轻人拥抱着正面和反面的我，在肯定的眼中，我找到新的理由，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原来可以不同，在这一夜长，或许活的自我，答案的解答藏在我的心中，懵懵懂懂，看长大后的我，像被分割的天空，有好多形状给我， 渴望改变，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早已放晴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 Shut up. 叫做乱世，那你是一模糊标准的小绝句，剧烈更清楚是我在哭。 去你去你去你继续，我朝暮雨看上面像这场战役，我攻进去你想要见你需要勇气，我见你去我想点入你，你去你再去你继续不定我致命的笔记，联盟的恨地追踪你战败的消息，保留着杀气相应的情绪，看我军你殿下的家义， 我命人无双一同江山狂想之中，我却黯然一代悲伤， 我一路爱恨杂伤轻功大风不及一用苍生， 我做命人无双一同江山破阵之后，我却微笑绝不 小众，与你不为动。 命运无双，一统江山，狂想之中，我却黯然一代别杀。 我命运无双，一统江山，破阵之后。 Yeah.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hen the lights go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So for much they don't, giving love to the world. W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burn.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e can light it up, up, up, so they can't put it out, out, out. When the lights turn it dow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heard. It's like the marsh played loud, giving love. We got the fire, fire, fire. Yeah, we got the fire, fire, fire. And we're gonna let it burn, burn, burn, burn. We're gonna let it burn.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活力派依旧在直播跟各位打声招呼啊。那么在这周咱们换一个主题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跟运动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小 tips。 这周咱们来聊一个每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尝试过的一种运动形式，很简单，就是跑步。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的那种啊，像苏炳添一样百米冲刺的那样跑步，我们说的就是大部分人最频繁的见到的这种慢跑。那么慢跑有哪些好处呢？以及慢跑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分享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我们都是愿意为这些健康花时间花精力的啊。那么慢跑首先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经常慢跑的人呢，你会感觉到他的心脏肌肉要比一般人更加发达，心搏有力啊。那么再者就是坚持慢跑的人的心跳的频率会比一般人较少，那么心脏的舒张期延长，这样可以让你的心脏得到更好的休息，在每分钟的时候跳动的次数更少，那么也让它更能够减少一些能量的消耗，也会延缓心脏功能衰退，所以慢跑对于心血管系统功能的提高是有很大益处的。 If you're lost in a zone, or you're sinking like a stone, carry on. May your past be the sound of your feet upon the ground.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So I met up with some friends at the edge of the night at a bar of 75. And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how our parents will die, all our neighbors and why. But I'd like to think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喜欢往绝处，遇到你，哈，边走边。 little things that come with life like it should. Nothing they can say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看 万物越来越深，我越来越火，一切都要感觉错觉， 看我们越低越甜，发现的愿望一刻不知不觉错觉。 手中折扇，白叶凋香归云自赏，不如徒劳的青桑在鸣，香归的参差纪念里催促痴情，我梦念想承受记忆大几圈大规则，让原地滚乱破旧，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